有啲驚啊，點解咧？ 咩聲咧？嗰樣嘢真係俄文嚟嘅，頭先叫阿列寧嚟，因為嚟到之後呢句説話係 is not gonna get us 嘛，大佬，你列寧唔好嚟捉我啊，大佬。 捉雲 啊！咩咩？ 夠啦，唔好再講列 寧。 有啊！ 我真系好想学俄文，可惜我对呢个语言冇天分。 点知有咩？ 我当年咧，九十年代咧买咗嗰个咩？嗰 set 嘅好出名嗰间语言公司咧，系啦，林家峰，我买咗成 set 俄文带，都唔知讲乜。 买咁偏嘅，系嘛？ 系啊，全部听完都唔知噏乜。 呀 呀，做咩？大佬三个呀都唔识分， 唔知剪你呢条声出嚟，以为屙唔出屎啊！ 但因为我好中意苏联噶嘛，我好中意俄文化噶嘛。 苏联冇咗啦， 我知道，所以我中意咯，冇咗啦嘛。 但有俄罗斯妹， 唔系俄罗斯，我都好中意，因为我系好中意斯拉夫文化嘅，好中意，我真系唔知道，我怀疑个前世可能同呢样嘢有关嘅，所以咧，我而家想讲咧呢本读者文集。超自然探奇里面嘅轮回， 自制 echo 会。嗱，我首先问咗阿 Wasa 你先啦，我好似冇问过你嘅，你信唔信有轮回前世今生噶？ 我信有业报咯， 真系信有业报，但我见到好多做衰嘢嘅人从来都冇报应噶， 因为唔系讲一世噶嘛。 即系你相信系下世报？ 我比较倾向系 唔系现眼报。 现眼报好少可撞到 你真係觉得会咁 好少可撞到现眼报。我懂嗰啲哎差啲讲咗添。 即你嗱你 我 懂 嗰啲咁嘅人。 係喎嗱我同你身边。 未见过现眼报。 好多做。 起码隔几年。 隔几年都算系现眼报喎即呢一世报。 咁我当然又系旁边哇正啊条友濑嘢咁样。 咪咁你信你下世㗎啦真係咁讲。 我又唔知喎、 啊。点解呢 我又唔。即系我嘅想象里面， 因为你嘅信仰又唔应该有噶嘛。 我冇，我又唔系真系好应该咁讲，我唔系信紧啲俗世嘅信仰。 哇！ 即系我冇 清 高，唔系清 高， 应该咁讲。 得， 哎呀， 阿 Wasa， 你后边嗰个光环出咗嚟啦。 唔系，而系我唔系。 你系湾仔圣母啊！哎呀，突然间呢啲字好鬼死老土啊，好八十年代 feel 啊！突然间觉得。 嗱，我要整合去讲，基本上唔系一个大家式嘅主流嘅教会可以解释到我嗰个信仰嘅系统咯。 而家你嘅信仰系统系咩咧？ 唔系我嗱，我偏向系信佛嗰边嘅。 系咩？但我一啲都唔觉得你信佛嘅。 你唔觉系一回事啊？即系你信业报，其实系讲紧因果。我其实好重因果嘅人嚟嘅，即系有阵时候我想做衰嘢，譬如我好憎一个人最近。咁我听到佢搞人哋份粮嘅时候，即系听到某条好人搞人哋份粮嘅时候，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想落去鹅颈桥度打镬小人先嘅。咁但系我会即时去谂，喂呢啲嘢会翻转头， 即系咒诅咒咗人会翻转头。 系啦系啦，即系我会倾向有呢个谂法咯。但系你话系咪真系信？究竟喺佛家里面去讲一个人？佢系咪有三千大千世界啊？究竟嗰个因果 系六道系咪真 系 跳啊？ 系咪六道轮回啊？嗰个我又唔倾向信。 明白。 所以你话我信佛，咁我又唔系。咁但系你话系咪有嘅下一世？其实你话天主教咁样，你又叫做一个叫做你死咗之后嘅世界噶嘛？ 嗯。 咁嗰个我又似似地信、啊。 嗱，点解我觉得咧？我最啱尾呢 part 要抽呢段出嚟讲咧，因为呢个 topic 咧。我记得我呢可能喺过往十几年嚟呢我都觉得算系一个禁忌嚟嘅。我都觉得系个禁忌嚟嘅。 点解呢 係啦。而呢你听埋我讲先。轮回都唔系一个禁忌。但系读者文集喺呢一个轮回嘅篇幅里面呢佢讲到一啲呢其实而家呢二十年呢反而系差唔多绝大部分嘅宗教人士同埋传媒都唔够胆掂嘅嘢嚟㗎。咁我觉得喺呢一 part 呢都要掂啦就系咩呢佢哋都讲到呢究竟信基督宗教即係话圣经里面、 嗯、 其实有冇讲到轮回转世先。嗱、呢个就最好玩啦。点解呢因为如果用而家嘅基督教天主教角度即係现代版啊现代嘅社会学嘅说法、 嗯、 就係佢哋唔相信有轮回啦唔、 嗯、 相信有前世今生啦系咪但系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说法嘅就系话喺好多好多年前咧，其实好多旧约咧 都有讲到关于轮回嘅故事，所以早期如果有啲犹太学者咧，即系嗰啲叫做原始啲，即系如果你去到以色列咧，有啲叫做保守派咧，佢有啲嘅再古老啲嘅口传，因为你知道早期嘅犹太教系口传噶嘛，佢哋其实系有口传到轮回嘅，有口传到前世今生，不过系去到近呢。所謂呢三四百年咧，就將呢啲嘅所謂嘅輪迴故事咧，就一係又 cut 走咗佢啦，一係咧就演繹咗另一樣嘢啦， 編輯咗啦， 編輯咗啦，係啦。咁但係喺讀者文集呢度咧，佢又講到話唔止舊約喎，嗱呢個先係最好玩啊嘛。佢話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基督信仰裏面咧都有轉世説咧？哇！呢、這個先正啊嘛。嗱，如果你基督信仰即係新約啊，講緊新約裏面有轉世説，咁呢個就完全。可能推翻咗而家現代基督教， 即係釋迦牟尼同耶穌同一個人啊！ 哇，咁啊不知佢有佢有冇咁 好亂、 啊，佢有冇咁白咁白去講？不過佢話咧，有啲説法裏面咧，其實佢話咧，你就算睇新約裏面咧，都某啲章節係暗示咗嘅嘢嘅，即係例如佢呢度 call 咗一啲章節出嚟，佢話如果大家有印象記起嘅就話，當喺睇約翰福音嘅時候咧，咁有人曾經咧就去問，即係施洗約翰，佢問到，咦？其实啲人问施洗约翰系咪就系以利亚，即系旧约嘅以利亚？佢话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就是？就系一个旧约嘅以利亚先知，点会突然间有当时二千年前嘅当时嘅民众去问施洗约翰，你其实系咪以利亚？嗱，嗰、那个潜台词就系话，咁你嗰个相差几千年嘅历史，咁你施洗约翰梗系唔系以利亚啦？ 即系如果冇轮回呢个概念，你唔会咁问。 冇错啦，即系话当时人根本嗰个当年嘅犹太文化里面咧，系一定潜在住呢种叫做转世说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唔会一班人走去问施洗约翰，你系咪以利亚？仲有一样嘢，耶稣曾经同门徒讲过，如果你哋愿意相信嘅话，施洗约翰就系以利亚啦。哇，大佬嗱，个 point 就系、是。咁你耶稣系咪即系信有轮回先？ 即系耶稣有可能系阿当啊？ 冇人 搞乱晒。 佢呢度咧就冇咁黑字白字去讲到明，就系话耶稣系边个转世。但系咧、耶稣咧，我嗱呢度冇写吓，但我有个联想嘅，从住呢啲嘅讲法，因为耶稣呢个字咧 ，Yesu 啊嘛，真正嘅读法系 Yesu 啊嘛 ，Yesu 唔系希伯来文嚟噶嘛 ，Yesu 系 Aramic 嚟噶嘛，阿兰文嚟噶嘛，呢个形容呢就啱啱就係前日方济天主教教宗方济去到耶路撒冷见到当时嘅以色列总理喺个席间一番好 critical 嘅对话嘛。当时以色列总理就同方济讲係啦，耶稣当时就係讲希伯来文嘅。方济话唔係喎。因为嗰时记者喺度啊，唔係喎，耶稣系讲 Aramic 㗎喎，阿兰文㗎喎。不过可能有机会佢识睇希伯来文。好啦，Aramic 里面嘅 Yesu 其实就系旧约里面希伯来文嘅约书亚，系同一个字嚟噶。嗱，如果约书亚转世成为耶稣，咁呢个会唔会曾几何时会系犹太文化嗰个转世说呢？嗱，呢个就冇得去用而家嘅角度去分析二千年前嘅，因为二千年前如果嗰阵时，因为犹太人系唔信耶稣系救世主噶嘛，佢只系认为佢系一个先知啫嘛。咁如果佢认为佢系约书亚嘅转世，施洗约翰系以利亚嘅转世，喂，咁你即系整个犹太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根本一开始就信有转世说啦。好啦，呢度仲要 call 咗一个说法咧，我从来都 miss 咗嘅。佢咁讲，佢话当时咧，佢又话即系。讲到约翰福音啦，佢就话，因为咧，曾经耶稣咧系去医好一个人嘅盲眼人医翻好噶嘛，咁佢话啦，佢有啲门徒就问耶稣啦，佢话阿师傅，嗱呢个人天生出嚟就系盲眼嘅，咁系边个犯嘅错咧？系呢个人犯嘅错，定系佢父母犯嘅错咧？好啊，佢话咁读者文就讲，佢话咁大家有冇谂过问题啊？如果呢个人系天生系盲眼嘅，咁点会个门徒问？是因为呢个人做错定系佢父母做错。咁呢个人如果要做错嘅就一定唔系呢一世做错啦。因为佢呢一世一出生就盲㗎嘛。咁即系上一世做错啦。喂大佬呢句说话好佛㗎喎。 咁於是乎佢話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二千年前呢班基督徒其實係信輪迴轉世嘅，哇！大鑊啦，所以我終於明點解呢本超自然探奇唔可以出第二版嘅，我諗諗下，可能根本就係呢一頁瀨嘢喎，大佬。 係啊，你諗下寫唔得㗎， 咁唔得㗎，係咪先？講到明基督教唔信輪迴，你而家講到佢耶穌又信，門徒又信，嚇、啊、施洗約翰又信，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又好合理㗎嘛，同埋講緊而家新約裏邊傳說啊，就話其實早期嘅新約裏邊好多。嘅章節裏面咧，其實係有直接談及到轉世力、轉世輪迴，不過係後期修改過或者編輯過，嗰啲已經揾唔翻噶啦。咁但係從而家睇得到嘅頭先嗰幾段嘅嘢嘅話，你強烈暗示緊有輪迴喎、哦。喂，咁都好正喎、哦，因為點解咧？咪傳說話耶穌由十幾歲突然間唔見咗，三十歲翻嚟嘅時候去咗印度去學佛噶嘛，係咪先？呢個係一個好傳咗好耐噶啦。即係甚至話耶穌釘完十字架，佢冇死到落翻嚟嘅時候就去翻印度做中老。嗰、那個墓而家喺印度話聲稱嗰個墓叫耶穌個墓噶，但係冇人開過棺啦，冇得咁講啦。但係個問題係，咁如果當年嘅傳說係真嘅，喂，你諗下原來耶穌，因為佢背負住嗰個猶太文化，本身有輪迴說。好啦，十幾歲嘅時候去到印度學完佛，佛又有輪迴說，翻到嚟 join 呢班門徒之後，一路講嘅佢話來世來世。我哋而家演绎就系来世系天堂啫， 嗯， 佢当时可能唔系讲紧天堂噶、哦，大佬。 唔系，我觉得应该系从人类嘅历史去谂咯，人类嘅历史几时发明因为同所以呢一个思考方法， 就有呢个轮回， 就有轮回噶啦， 系咪咧？ 因为嗱，你试下喺你嘅语言系统里面抹走呢两个字咧，系好难嘅。依家 因为所以呢两个字 系好难嘅。你去解釋任何嘢嘅時候，因為我哋用應該話開始用邏輯思維啊嘛，邏輯係其中一套思考方法嚟嘅，可以無厘頭，即係我哋 so far 叫無厘頭嘅嘢咧，就係唔根據嗰個因果去決定嘅嘢啊嘛。 所以你意思係話，而家個邏輯思考係等於因果嘅思考的？ 我覺得係等於嘅，因為如果你唔係解釋緊一件事嘅時候，你唔用因为同所以，你仲可以用咩咧？ 但系我哋识嘅身边好多人做嘅系冇逻辑嘅， 冇逻辑佢咪用因为所以呢两个字去解释咗佢嘅逻辑咯。 即系佢哋嘅因为所以， 因为领茶所以奶茶咯，咁样咁佢咪觉得有逻辑？只不过呢个亦都系依家呃神骗鬼嘅方法啦。即系你自己可以成套语言里面系冇逻辑之下，但系你因为你加咗个因为同所以变成好似有逻辑啫嘛。 即 系我以前撞过好多老细都系咁嘅。 咦，讲啲嚟听下，有冇得讲噶？ 系啊，因为你要做，所以你要做 咯。因为你要做，所以你要做。 我谂好多打工仔都听过噶啦呢啲。 咁啊系，如果老细要俾个逻辑你点都话唔可以唔。 即 系 其实好冇道理噶嘛，有阵时啲老细。 咁啊啱。 因为我要你改咯，所以你要改咯。 如果调翻转头，点解呢一世佢系我老细？嗬？点解我下一世唔系佢老细？ 系啦，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如果我估从翻语言学个角度去谂，去揾翻追源溯本，去揾翻究竟因为同所以呢两个字呢、這个概念系几时出现呢？我觉得就等同咗讲紧轮回嘅。 唔系，但系如果套翻落嚟，如果我哋突然间将佢颠覆咗，即系唔系我去颠覆啦，读者文集去颠覆嘅咋吓？读者文集颠覆咗。基督教原来是带有轮回学说的。 基督教是很理性的。 是咯。咁但是个轮回学说就惨了。如果啊我哋演绎咗呢个版本的话。咁一个人做完衰嘢就唔系等于去到突然间个启示录嗰度讲我哋要等到末日嚟大家有个生命差之后喺度数你不是边个落火海边个落去天堂。咁就嗰、那个说法又唔同咗啦噃。咁呢个又好惊喎， 天堂可能系另一个世界嘅一种 转世 态嚟嘅啫，即系原来我下一世喺火星咁样啫嘛。 哇，正、啊！ 我唔知正唔正、啊，哇，大佬可能地狱嚟噶嘛，嗰个等于 下一世再做电视， 下一世再做电视，应该系呢世积咗好多。 哎呀，嗰啲业好劲、 啊，嗰啲业好劲啊！下一世做电视， 咁我都想知阿黄山上世做嗰啲咩吓、啊，佢冇得做电视喎、啊，而家系 佢上世咪做得好咯、 啊，上世做得好嘛，收得好， 系啊，所以维基冇得做电视咯、啊。 系， 上世我哋成日话上系啦， 即系正果系唔应该再入你呢个嘅阿修罗道嘅， 上世做错事，今世先做电视噶嘛？上世冇做错，做错事，咁咪冇得做。 咁上世做啲乜嘢？今世做电台咧？电台可能好啲嘅，我觉得中音生嚟嘅应该，中音生好啲嘅。 中音生 好啲嘅，好啲嘅，应该 死唔断气， 冇错。饮完个孟婆汤，啃住个口，仲继续讲嘢。喂。都啱喎，唔係，所以但係我又覺得咁。如果但係將而家當然啦，你用問下而家呢一代年代嘅基督教嘅信奉者，佢梗係話咧冇可能㗎。但係我又覺得佢咁樣解釋，即係讀者文就咁樣解釋，又好有說服力喎。 即係你講輪迴嗰樣。 係啊，輪迴呢樣嘢，尤其是如果我再拎翻聖經裏面嘅說法，係咪真係有呢？之後我就諗到咧，呢度讀者文文就冇講咗個 topic 啦，就係、是、約翰福音臨尾咧，佢咪有一個好得嘅故事，就係、是、講約翰自己寫翻噶嘛。門徒約翰就話：，喂，當時咧啲門徒就問耶穌：這個門徒點啊？第時咁耶穌就話啦：，我要佢等到我翻嚟為止，唔得啊！咁於是乎咧喺個 門耶穌好似唔係咁講， 係咁講噶， 唔得啊！ 哦，即系广东话版啦，咁就系当时门徒就系话咧，因为耶稣呢句说话咧就全篇就系话呢个门徒咧就系唔死嘅，就系不死，直到天国回来嘅。好啦，我心谂如果用翻轮回嘅学说，咁佢可以死完再翻转头噶，再轮回翻喺呢个同样嘅地方都得噶，或者。佢冇咁讲，佢冇咁讲。 呢个系另一个 option。 另一个 option。如果你讲僵尸咧，喺好多近二十年嘅电影咧，都将第一个僵尸嘅说法咧，系套用咗落去做犹大，系好多。佢话犹大因为当时攞咗钱冇悔改，拍落去地下死，其实佢冇死，佢变咗僵尸系不死，因为不死系仲悲惨过死亡。所以好多吸血僵尸喺呢二十年嘅荷里活电影，最终佢都会标签咗第一代嘅僵尸系犹大。 即是一个惩罚嚟， 是一个惩罚嚟嘅，不死是一个惩罚嚟嘅。所以如果咁讲，喂，大佬，咁咪死好啊！但系死完之后仲要系轮回，轮回之后再喺耶路撒冷出现，可能约翰系不断喺耶路撒冷，不断喺耶路撒冷出现。 即系你可能上次去耶路撒冷撞到咯。 哇、哦，撞到唔奇噶，甚至我都有时谂，如果我突然间呢一刻，我突然间要相信轮回学说，我又觉得对基督教文化咁有兴趣。喂，我会唔会都系上一世系唔知边一个？当中嘅信徒， 我哋成日鼓励你去玩催眠噶嘛？ 喂，我好惊噶，催眠出嚟我惊唔实，噏咗啲好唔应该噏嘅嘢。 唔系，完全系 under control 嘅。 真系。 系啊。 你试咗啦嘛？ 我试咗两次定三次。 咁你见唔见到你嘅上世？ 见到。 你见到你上世？ 好趣致啊！ 你上世，你上世咩嚟噶？上世。 上世都系女喎、啊。唔系我嗱，分别我有两次系玩过要去翻上世嘅。催眠好似试过三次，但有两次就都有去到上世。 你见到自己噶？ 其实系个催眠师一路引导你去谂啦。咁最初第一阵就冇讲，即系第一阵唔系讲上世嘅，第一阵系纯粹你个影像，你见到啲乜嘢嘢。咁嗰啲嘢可能系好零碎嘅啲片段，唔系一个好有系统嘅讲法嚟嘅。 OK， 我反而想问一样嘢，你上世系被杀噶？ 我有嗱，应该好认真去讲， 真 系 有、啊、 见到两次嘅分别上一世，一次咧见到嗰、那个，因为你唔知你上一世，我哋讲上一世可能上好多世， 系啊系啊， 我唔 知 咁啱， 系啦、 啊，见到边一个片段啦，咁第一次见到嗰个就得意啲嘅，咁啊纯粹见到一个靓妹咁样喺河边玩，似系嗰啲日式嘅木屋仔啊，喺个河边度玩， 日式啊。 似我感觉似咯，即系因为 见萤火虫， 差唔多咁 cute 咁咯，咁跟住 系咯，惨啊！ 最得意系阿催眠师就话你试下埋去同佢倾偈啦， 系 咁跟住我就埋去啦，喂咁样，即系我见到个影像系好似我拍一拍佢话喂咁，因为嗰个咧妹拧住，喂行开啦，咁样系好似我嘅嗰阵时。即系唔好阻住佢嘅，咁、哦、跟住出面先话，诶、哎，咁佢唔想你阻住佢，咁你就行开啦呢、這个。 咁另一个咧？ 呢个系开心版嚟嘅。咁另一次就系、是、 叫你行开，你已经系开心啦。 唔系因为成件事我笑咗出嚟啊，吹咗一面，佢、哦、叫我其实有粗口嘅，佢叫我开啊咁样。 哦，咁真系应该都系你上世噶啦。 应该系似噶啦，系上世嚟噶啦。咁跟住另一次就惊嘅。 见到乜嘢咧？ 首先我就系见到山泥倾泻。 系。 山泥倾泻一边唔知点样，好似一个 普通都好大幅嘅墙，一个倒塌咗嘅，系好大好大个面积。 系 咁，跟住就见到有个头就喺啲泥里面嘅。 吓，嗰个系你啊？ 我感觉嗰个系我咯。咁跟住催眠师就都有问你问嗰条问题，系被杀定系意外？ 系 我唔知个。唔知道究竟发生咩事，但我感觉系被杀嘅。 哦， 系啦。 点解我会咁问呢？因为你知道你专惹呢啲嘢噶啦。 我惹咩啊？ 我哋啲咪后唔讲，诶，咪前唔讲得啦。 我顶你啊！又提。 喂，真系唔系，真系知邪系呢件事啦。人生点可能邪到咁嘅？所以我觉得你同上世同呢个谋杀啊、肢解系有啲关系嘅。总是有啲关系，所以你今世唔会俾人肢解，因为你上世已经俾人肢解咗。 我嗰冇肢解，净系个头突咗出嚟。 你点知下身喺度啫？ 唔系，因为催眠系你讲紧嗰个感觉嚟噶，即系譬如佢唔会系你试下你先明 白。或者有个变态凶手杀咗两个女人， 嗱你 切咗你个头落嚟，执咗另一个女人嘅身上边，即系你以为你个身喺度。 哦，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即系唔知道硬系将个三文鱼。 做咗啲好恶毒嘅事先要报，咁样未报完。 哇！咦，即系再前一世你做咗啲衰嘢，所以你上一世俾人去， 其实唔系咁有逻辑嘅，我觉得，即系嗰个因果系我哋只不过抽取咗某啲，我哋亦即系我应该咁讲，我哋就算依家嘅生活都系夹硬搵啲嘢嚟去解释嘅。 啱啊，我哋冇办法知道。 即系譬如我唔中意云海，我好憎你啦。咁我系讲紧，喂，云海条友仔成日讲埋啲灵异嘢，我都系夹硬搵个理由，好似好有逻辑。跟住我捉翻你节目，喂，云海嗰次讲错嘢，佢几乞人憎啊！咁我都系夹硬搵啲嘢嚟讲嘅啫嘛，本质上系我本身个感觉好憎你，跟住我用逻辑去解释啫嘛。 我以为你讲轮，我以为讲轮回啲，讲讲下讲到逻辑。 唔系，我想解释就系睇催眠嗰个影像咧，系冇逻辑， 就系呢种 系 你 好 纯 粹感觉，你知道你系全师定系五马分师。你试下啦，我真系强烈劝喻。 唔系你咁样讲到我突然间 阿奕见到糯米鸡咁，你点解释啫？ 吓、啊、你见到你上正糯米鸡啊？你食紧糯米鸡啊？ 我去咗土耳其。 唔系，等先，即系你个上世去咗土耳其？ 唔系，我第一次催眠嘅时候，咁我嗰位同学，我哋读大学嘅时候，佢就自己中意玩噶啦嘛，已经即系嗰个催眠大师。 吓、啊，原来你哋同学嚟噶？ 我系大学同学嚟嘅。咁嗰陣時，佢同我第一次玩嘅時候問我，即係類似我係應該係喺催眠狀態裏面就翻咗去其中一世前一世咁樣。佢問我咩係對我嚟講咩係最緊要嘅，跟住我就係話係突然間我係唔知點解會噏咗糯米飯出嚟。 糯米飯係最緊要啊！ 唔係白飯喎，係糯米飯喎。 最緊要嘅係糯米飯啊！ 咁嗰陣時可能係一個饑荒狀態咧， 但 係 點解會 糯 米飯咧？ 我印象中喺嗰個位置我係冇乜影像。即系我唔系好睇到啲乜嘢，即系突然间炖出。 但系你知道中国糯米饭其中一样嘢嘅好重要嘅，你知唔知噶？ 即 系 僵尸。 唔系。 系咩？ 你知唔知中国所有嘅城墙，甚至而家个万里长城系用糯米做？ 佢上一世系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因为所有嗰啲砖墙嗰啲石罅系全部用糯米封噶，因为系最黐得稳嘅，同埋唔透水。呢个系古时全部糯米饭去做嘅一啲黏液， 我一路都系从食品我食开嘅， 所以你可能系一个 黏液， 你系咪啊？你可能系一个孤一个冰啊，将 孤立，你想讲咩？城墙嗰个孤， 即系黐嗰啲砖嘅时候，你系不断用糯米饭黐，即系可能你唔够糯米饭，俾人鞭打你啊！所以你话呢世怕痛噶嘛？你同我讲过。所以你可能就俾人鞭得太多上一世，今世同，所以你咁瘦亦都系上一世因果留低嘅，唔够食啊你。 上世唔系唔够食， 上世食得太多。 咦？唔通系偷食糯米饭食到自己死鬼咗？ 俾糯米饭梗死， 所以俾梗死咗。因为糯食有一忽城墙起唔到，即系清兵入关就赖你啦。 突然间觉得自己高咗啊！ 灭明原来关你事嘅，大镬啦真系。唔系，所以如果系咁咧，哇死啦！你咁样讲到我有少少都有少少想， 其实值得试，因为全部都系你控制到你讲唔讲。譬如佢会问你想唔想讲，咁有阵时系好得意啊！你个感觉话俾你听，你唔想讲 就唔讲噶啦。 个状态好 好特別。 但係個問題最需要一樣嘢，有時我自己會幻想，已經喺冇催眠狀態，我已經幻想過以前 嗰個 係 另一個境界嚟嘅。幻想係另一個境界嚟嘅，即係 譬如我想我係一隻貓， 譬如佢會有啲生理上嘅反應嘅。 唔係，因為我細個咧，因為我自細冇養貓，但我細個我好即係細個嘅時候咧，我係會發貓聲㗎，即係嗰啲，我自己會突然間坐喺沙發。唔系，之后咧我就唔系， 个头挛下老豆。 之后我嘅手就会摆喺个头上面嘅，我时俾我时俾我麻闹，咁摆喺手上面，我舒服咯。嗯， 上世猫咯， 我唔到唔知八岁九岁先唔嘅啫嘛。之后后来我先知原来猫系会咁样唔嘅，好奇怪。所以我就谂过，我可能上一世系只猫嚟嘅， 或者你上一世系老鼠。 但我属鼠，你明唔明？最好奇怪呢样嘢，属鼠啲人中意猫，你吓几惊啊？ 咁我谂好多属鼠嘅人都中意猫嘅，又唔系好惊。 最衰就系呢、這个，唔系如果属虎就中意猫啫，属虎就 唔关系嘅嗰个， 系咪咧？嗬， 唔关系嘅，我又觉得。你试下催眠先。 催眠之后，我真系原来真系只猫咁。 其实你唔会好清楚解释到好多嘢。 嗰个状态系你试得越多，你就会分野到究竟 边个系 幻想定系催眠状态。后屘我开头都即系会有质疑，我都系比较理性嘅人，我就会觉得啊系我自己个脑里面 自己幻想咧，系咯。 但你再催眠多几次，你就会知道，原来我喺个状态里面。 咦，好。 系啊， 搵日试下，下次试下先。 系啊，呢、這个真 的。我惊一阵我讲嘢会变啲猫声，喵喵喵喵喵嗰啲。 冇嘢嘅，听唔明嘅啫。 叫春咩喺度？ 我惊到，我惊系你觉得自己系只猫嘅时候，听到火车声，跟住叫春。 之后唔系，之后仲要系，原来我系俾火车上世俾火车剪死嘅，只猫趴喺嗰个路轨上面，咁啊好悲剧啦。死仲要 根據個輪迴系統嘅話，咁你都係一個 M 男 嚟嘅。M 男點解？ 上世一啲唔開心嘅回憶，今世應該補償翻俾你。 所以今世咪應該好好咯。 我即今世你聽到火車聲，你係好興 奮。Enjoy 噶嘛，係咪先？仲係日本黑貓應該，即係招財黑貓。系咪越谂越多啊？我已经自己谂晒上一世嘢咯。 唔系咁有逻辑噶， 唔系咁有逻辑， 真 系冇逻辑。你系应该话你会俾你个感觉去主导咗件事咯。 好啦，搵次试下啦，但系要冬天先试。我夏天真系顶唔顺。你虽然你话俾我听冇关系啊，我好明，但我中意有啲舒服啲嘅环境，冬天。 开冷气应该解决到你。 算啦，好啦，临尾咧。我哋每一次格罗之嚟咧，临尾都有个新嘅环节。 你咪老水多过老花啦！ 冇错啦，头先系嘟姐嚟嘅。咁你每一集咧，临尾嗰十分钟咧，我哋会讨论下咧一啲已经。仲有冇人講，或者係咪已經可以分析下嘅廣東廣府話？ 會啊， 可以啊，因為通常咧，我而家咧會咧好中意睇咧一份咧喺大陸嚟講啊，算係叫做擦邊球嘅報紙，就叫做《南方都市報》。嗯、我實在太中意呢份報紙啦，佢擦邊擦得好靚嘅，話俾你聽，佢每一篇文、每一個報導、每一個專欄、每一個標題，你只要細閱一番咧，哇，玩得好盡， 全部有意境。 冇錯啦，咁而咧，你知道咧，佢喺後面嗰個有一個副刊咧，就專討論呢個廣府話嘅。咁咧，今集我想講呢個廣府話咧，就大家要即係傾下啦。就係咩咧？佢講十下十下呢個嘅來由，即係話你都十下十下嘅。好啦，如果就咁問阿 Wasa 你覺得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打邊爐 嘢咯？係咯，我不嬲都認為係一個打邊爐嚟噶嘛，我一路都以為嚇。就是一个广府话，即系中国广东人喜欢打边炉，咪十下十下，即系滚下滚下，懵下懵下咁嘅意思噶嘛。我不嬲都系咁谂噶吓。好啦，咁呢位作者咧，我唔知道佢系咪，即系我相信唔系真名啦，因为佢叫司徒笨笨啦 笨笨 系啦，司徒笨笨系嘛？咁司徒笨笨随时可能系南方都市报高层嚟噶呢啲。咁啊，司徒文文咧就写咗篇咧，就话讲究竟十下十下嘅内由，佢讲出嚟系广东里边嘅内由。咁我睇完我就如梦初醒嘅。佢就话咧，佢哋研究翻出嚟咧，佢话呢个字咧原本根本就系由广州发明嘅， 唔係香港喎、可能。咁我諗咦廣州發明，咁佢就話啦，因為廣州呢有一條村叫芳村，即係大家都聽過啦，因為幾年前咪話聲稱有個片喺個 UFO 喺個芳村度飛過，其實係假㗎嘛條片。好啦，咁芳村呢佢喺嗰個年代呢，即係講緊舊底嘅時候呢，相信係即係民國時期大概啦。咁佢話呢當時呢其實芳村呢係有一個精神病院。咁呢个精神病院呢就係、是、即係因为佢係叫第十医院类似咁嘅嘢啦。咁佢等于香港你话你去青山啦咁样。佢意思因为青山有精神病院。佢呢芳村有一间第十嘅精神病院。咁啲人就闹啲人呢蠢下蠢下呢就会因为唔会讲晒第十精神病院呢就话十下十下。就同我以为呢係十嗰个打边度十下十下呢原来系完全两样嘢嚟㗎喎。咁佢就話，所以咧，其實真正嗰個源頭解釋咧，就係話，總之你話呢個人蠢下蠢下咧，就會係因為呢個廣州嘅精神病院係第十醫院，所以啲人不嬲廣州人係講你都十下十下嘅，就代表住你係嚟自呢個醫院蠢下蠢下。嗱，我當時睇完我就覺得，嚇，我完全冇聯想過呢、這個。背景、哦，即系我唔知道你咁样信唔信佢咁嘅演绎啦。 我都系中意打边炉嗰个。 嗱，唔系，但系最好笑 嘅影像靓啲。 唔系，咁但系佢咁样讲完之后咧，分析完大扎之后咧，咁我睇完之后，因为我哋唔熟广州，咪都冇听过广州嗰个医院呢、這个呢、這个来由，我未听过啦，就好得意啦。之后咧，突然间咧，就竟然罕有地啊！我睇咗咁耐《南方都市报》都好少有读者回应佢呢个 column 咧，佢就话佢所认知嘅咧唔系咁嘅意思。咁、好啦，有人回应係真係好少嘅。个读者就话佢所了解嘅十下十下呢就係、是、源于呢喺啲香港古惑仔嘅电话里面电话古惑仔嘅电影里面呢就係、是、讲一啲粗俗嘅说话里面呢后来因为唔想演绎得咁粗俗而演变出嚟嘅。 应该 系 唔 加三下。 唔系，好啦， 每边加三啦。 佢纯粹回应咗之后呢好啦。咁、那个作者呢又好好喎。佢作者话好佢又再回应呢个读者。咁佢就话明，佢话咧，因为佢都知道有另一啲说法，佢另一啲说法系咁嘅。嗱、呢个说法咧，我又觉得又值得去讨论、哦。佢话因为咧，原本咧呢、這个十下十下咧，真正嘅 original 咧，佢如果根据呢一个电影同电视版，系根据香港一啲电影同埋广东一啲电视嘅版本咧，佢嘅意思就系话。佢應該嗰個字唔係話你，你都十下十下嘅。佢話呢個字原本唔係咁樣用，佢話咧應該係咁。嗱，佢寫得好清楚嘅嚇， 示範句嚟 嘅 嘛。 示範句嚟嘅，佢就寫得好清楚。佢就話應該咧，當時咧係一啲嘅黑社會或者係一啲甚至佢 call 啊《龍兄鼠弟》裏面啲電視台三色台，佢講到就係話，當佢鬧緊人嘅時候咧。其实佢原本嗰个 original 呢系应该你都擦下擦下嘅。不过佢话碍于电视尺度系唔可以讲擦下擦下。咁于是乎呢 边加三 就加咗三就变咗十下十下。咁呢个擦下擦下变十下十下呢就系、是、原本系一个叫做广管控制之后又要出到街。咁於是乎就演繹咗呢個說法，而後來大家睇電視嘅時候就形容咗呢個十下十下咧，就變咗係一個粵港府話啦。咁如果咁樣形容，我又覺得好 make sense， 因為講緊廣東話擦下擦下，又真係一個好 down to earth 嘅說法嚟嘅喎，係咪先？我唔知道你又認唔認同呢個講法啦。 嗱，我依稀記得好似係廣東條例十下十下都係唔出得街嘅， 係咪啊？ 好似係嘅，我記得我做電台嗰時係唔出得㗎。 咁所以呢嗱呢个第二个另一个想法啦。好啦即係佢就再呢、這个作者啦司徒笨笨真係好鬼正。即係佢话再讲个第二个因由呢就同头先阿 Wasser 可能你讲嗰个接近啦。佢话都有人咁样形容。佢话呢十下十下嗰个原因呢就应该唔系叫做十下十下系叫做霎下霎下。但系呢同霎嘢嗰个霎呢又冇关系。系因为咩呢佢话因为呢广府话呢有一句好鍾意闹人嗰句说话就系、是你都霎昂嘅吓，咁呢句话咧就系、是、佢觉得呢句先至系最精警嘅广府话，所以啲人后来咧讲紧霎昂系一个好用力嘅字啦吓， 好攰啊， 好攰啊， 揸轮摊嘅时候咪 咁你都霎下霎下，即系霎昂就变咗霎下，霎下咧就变咗十下， 咁就咁嘅演繹出嚟啦。即係 emphasize 佢啦，即係即係同你都霎下霎下嘅咁樣變嘅。即係話如果咁樣形容咧，即係呢個原來、那個、 即係你都霎昂咧，係要啲有真氣嘅人，你都霎昂嘅咁樣。 即 係都霎下霎下可以 好温柔。十八樓周老闆就會啦，你都霎昂，佢就講到 啦。係佢把聲先得咯。 係啦， 即係有嗰氣勢啊嘛。 冇錯啦，所以咧，竟然一個廣府話嘅霎下霎下咧，都可以出現咗三個版本。咁究竟边个版本先系真嘅呢？定系其实我哋所以信晒三个版本呢？ 唔使，最紧要识闹人。 其实我都系讲紧就系，而家都冇人闹十下十下啦。 真系讲 吓， 古人嚟嘅，有斯文。 咁依家系闹咩咧？ 而家系咯，闹咩咧？ 闹咩咧？ 嗱， 真系好似冇嘅喎。 唔系，因为 都开完定开 开都唔系讲话啦，开 唔系 闹 咯，开太娇啦。 开系唔系闹人喎？而家嗱，你霎下蠢啊嘛， 咁卡卡地， 卡卡地同十下系差唔多， 差唔多，但 系卡卡地好似好 Q 咯，冇咗气势啊！ 嗱，你同我女朋友讲，你都卡卡地，同你都霎下霎下，哇，两个分别好大、啊， 我觉得差唔多。 如果你同我女朋友讲，你都柒下柒下嘅，仲死，即刻两巴嚟， 系咪先咧？ 咁都得，你同我女朋友讲、啊，咁你女朋友仲唔嬲到爆啊？ 就 是 要揾一個唔嬲嘅， 即係肯咁樣俾你咁樣鬧法嘅。 係啦，但係其實佢又唔係真係擦下擦下，最怕就係佢真係 真 係 擦下擦下， 跟住你話佢擦下擦下，就講事實，咁佢就覺得啱喎，咁就唔得啦。 哎呀，但係呢個世界好多呢啲咁嘅人嘅，明明自己擦下擦下，之後又唔知道自己擦下擦下。只要俾人闹擦下擦下嘅时候，就觉得自己唔系擦下擦下。 可能我哋都系咁咧。 好啦，今日嘅节目完毕啦。 呢个 ending 好。 多谢呢个 Rosa 今日做我嘅特别主持，希望我哋多啲合作做节目啊。 够做啦， 拜拜。